高效率完成本部门工作，提高思想认识，保证在期限内圆满完成各项任务目标，达到双优模范城检查标准。李庆林要求各部门要提高认识，为争创双优模范城扫清障碍。在宣传工作方面，要提前准备，切实做好迎检工作，确保本市成功争创新一届升级双优模范城。各部门相关负责人、驻州部队代表参加会议。我是赵珊珊，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。 文明创建，人人参与，美好生活，家家受益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Yeah.

不熄灭自己的影子，都想逃避。 Baby， 你就是我的唯一，两个世界都变形，回去谈何容易，决定你就是我的。 想你。

手的理由。当你还来得及回首，

想，如今握在自己的手上，但是不知什么地方和我当初想的不一样。那些年的真正荣光被我落在成长的路上，越是为这整天去忙，越是找不到 绝望那天来陪伴我一生，你缠绵怀里有我一片泪痕，才令我与世界又再接近。无知的心从此走出黑暗，忘掉我过去，开始我新生。幻想你的声音，梦里轻抚我的心，还有许多失意已经显得不要紧。其实我要庆幸你这般爱护我，明白我这世界没有别人。世界没有别人。